好，那我们今天啊，原则上是要看那个，看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的医案，还有桂枝去芍药汤等等方的医案。那上次在教这个桂枝二月碧一汤的时候，忘了跟同学提一件小小的事情。那卷六第二十八条那个桂枝二月碧一汤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桂林本啊，它是用水六升，然后呢煮一煮麻黄，把这个上面的那个泡泡捞掉，然后再放其他的药，然后煮成三碗三升，然后再分三次喝。那这个地方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桂枝麻黄各半汤呢，就是一次喝而已，对不对？那桂枝二麻黄一汤呢是分成三次喝。那这个可是呢，我们一般在煮桂枝汤或者桂枝加葛根汤或者是或者是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啊，桂枝去芍药等等方的时候，通常都是从水七碗煮起的。那桂林本是写从水六碗煮起，那宋本的话是根本是从水五碗煮起。宋本的话是写水五碗啊，五升。然后呢，那麻黄呢先煮一煮，把这个泡泡捞掉，这个动作啊在古方里面都是要这样做，因为有一个说法说麻黄泡泡如果不捞掉的话会让人比较烦啊，会让人烦，所以要捞掉。那但是现在我们煮麻黄啊其实不用再捞了，因为现在药店卖的麻黄都是先煮过再烘再晒干的，就已经煮过一遍了，那已经处理过了，所以现在麻黄不像古时候啊没有那么烈。那这个桂枝二月碧一汤啊，如果是像桂林本的六升啊，就是比较少的水煮起，或者像是那个宋本的这个从五升开始煮，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这个汤它的主要的时间其实有缩短，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然后呢，也就是说啊，它的这个结构虽然说有一点像大青龙汤，但是呢它就是剂量放得很轻很轻，可是呢它用快火快煮一下，让这个药性不要煮到那么老，因为药性煮得越久其实会越温和，所以剂量用得很轻，可是药性让它比较猛一点这样来发挥这个桂枝二月碧一的这个作用。那桂枝二月碧一如果我们平常真的有这个症状啊，就是感冒到后来啊他已经好像快要好了，但是就是有一点小烧小烧，而你觉得你的脉是浮的空空的大大的，就是好像只要再往外推一点点那个热就可以推散了，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桂枝二月碧一汤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来代替它，就是用科学中药。像科学中药明通是没有做大青龙汤，可是顺天就有做，就总有些厂牌是有做大青龙汤的。那你用一公克的大青龙汤再搭配一公克的桂枝汤，其实意思就差不多了啦。因为这个大青龙汤跟桂二月一汤里面的一些药的变化，比如说桂二月一汤啊有这个芍药，可是大青龙汤没有芍药而有杏仁，那这个芍药或者杏仁的那个差别啊，要在你很大剂量的麻黄发大汗的时候才会有那个作用上面的意义，在我们如果是用小发汗法的话其实不是很有关系了。所以就桂枝汤一公克，然后大青龙汤一公克，这样子热水吞下去就可以了，就不太需要自己去煮。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医案讲义啊，我们第一次发的那个医案讲义啊，后面是这个第几页，是到那个桂枝加附子汤啊，我看看。第十九页下面啊。这个第十九页这边其实呢 是许淑维的这个医案啊，其实是有两个证，这两个证是不同的汤证。那在这边其实他是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个东西啊，因为许淑维用伤寒方是很乖的，他是不太会自己妄加延伸意义的，就是张仲景的书怎么写他就怎么做。那这个许淑维看到这个人呢汗出不止又怕风，然后小便呢有一点涩啊，就是小便有点尿的时候不通畅，其实小便涩是一个肾阳虚的很好的指标，就是当然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个原来的条文里面讲的没有尿，是指说他的那个小便难，是说他因为太多的水分都从汗孔流失了，所以他要尿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尿，就原来的那个条文是那样子来看待他的。可是我们一般呢，在肾阳很虚很虚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如果你得了大青龙汤症，用了大青龙汤这么多的麻黄发了汗，那你发完汗身体觉得比较轻松一点了，想去尿个尿，你会觉得好像尿尿的时候膀胱很无力很麻木，就觉得那个尿好像流量比平常要小，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整个泌尿系统变得很虚弱。那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小便涩啊，就是会觉得排尿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那么顺的感觉。那他足挛屈而不伸，那他的脉呢，他说脉是浮而大，那他就认为说浮为风大为虚啊，这是一个仲景脉法里面的一个看法，就是因为你表面受了风邪，所以你的抵抗力会跑到表面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脉就是浮的，而大的脉是虚的。这件事情同学要记得啊，因为张仲景的虚劳篇里面就在说这个，如果你的脉很大的话，那你就是有虚劳病。那什么叫脉很大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把脉的时候理论上会感觉到那个脉搏是一条在跳动的，对不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宽度嘛，对不对？可是啊，一个脉大的人，你把他的脉，他的那个脉的宽度是好像太过于宽，就是你把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脉是扁扁平平的在跳动，就那个脉整个是扁掉的，但是很宽，那样的脉叫做脉大。那同学不妨自己把把看啊，如果你是一个脉大的人，就是很需要吃一些比较大剂量的补药的，那是虚劳的人的脉。那这个脉大为劳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啊，后来的脉法里面比较少拿脉大当作是虚劳的指标。可是我因为是学医术是读伤寒论嘛，那我就觉得以脉大当作指标其实是很容易看的，就是非常容易抓到一个人是虚劳的状态。那所以啊，大为虚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么那他这边呢就说，因为他这边有提到两条啊，一条是我们学过的桂枝加附子汤证，另外一条呢是后面有一个汤证啊，是当一个人呢，他当然这个医案也有引这个宋本的这一条，他说什么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就是小便数就是一直要尿尿嘛啊，一直跑厕所，就是一下就有尿意，一下就有尿意，然后为无寒了，然后脚是伸不直的。那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怎样怎样就有些坏症，然后呢就要用甘草跟干姜做成的这两味药做的甘草干姜汤，先让他恢复一些阳气，然后再用芍药甘草汤让他这个脚能够伸直啊。那这里这个但是呢许淑维在这里在跟读者在比对的是这样子，他说桂枝附子汤证，因为你的身体的精液随着汗水大量流失，所以你的手会觉得好像动起来有点不是那么灵活，有一点点涩涩的感觉，所以他会说四肢为急，对不对？就是四肢为急难以屈伸，就是手动起来有点紧的感觉。那个是精液因为太多汗而 而流失造成的这种僵硬紧的感觉难以去伸，那是桂枝加附子汤。可是呢，如果是脚伸不直啊，就是脚好像要抽筋一样的伸不直，那个是芍药甘草汤。所以基本上这个病患啊，他的这个脚伸不直这件事情呢，本身是一个芍药甘草汤症。可是呢，许淑惟说他为什么不用芍药甘草汤呢？他说因为啊，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个主症是小便难，可是芍药甘草汤的那个前面主症是小便硕。但小便难跟小便硕在他这里的看法是说，小便难是因为你的精液有大量耗损，所以流不出，没有东西变成尿，所以小便难。可是小便硕的话只是代表你这个人现在很虚，所以气化功能变得要分好多次来做，所以要跑很多次厕所。那一个是没有精液，一个是啊气虚。那他在这边他看到，他说我的病人呢是汗流不止，而且小便是不是小便硕的那个感觉，是小便难的感觉，所以我要用桂枝加附子汤。那这是这个东西，其实这样跟同学讲，这同学觉得很可能会觉得很啰嗦啊。但是学经方啊，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要下一些，比较需要下一些功夫，让我们自己能够了解一些抓主症的技巧。那他先用桂枝加附子汤呢，让他这个汗停下来，然后呢再投予这个芍药甘草汤，让他的脚能够伸直啊。那芍药甘草汤反正之后的课很快就会教到了啊，所以就先这样。所以就是让同学知道一下，其实在学习经方的时候啊，很多事情要很谨慎啊，因为有一些症状这一条跟那一条之间有很多主症，如果你读书不是很用心的话，就会觉得好像都差不多。那个差不多会害我们在临症的时候啊，到最后会觉得到最后变成乱开药了，可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要把经方学好，就必须在这个主症上面有一些用功啊。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经方的这个威力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用错药的话会变得很难以收拾。所以就是套一句那个蜘蛛人那个电影的话，对不对？什么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了啊。一旦你用到这么比较威力强大的方剂的话，那相对来讲我们必须付出的谨慎也是比较大的。那再来这个无鞠通的这个医案就没什么，就比较典型的就先跳过。那再来呢，下面这个第二十页上面这个余银鳌啊，也就是这个余无言的医案。那这个医案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助教在编的时候是用别人选的医案，所以把他的故事删掉很多。这个故事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这个余无言自己写的。那余无言自己写的那个版本啊有比较多的内容是他的学生啊跟他抬杠的内容。就是因为这个 case 啊是一个不容易去辨别这个主症的一个状态。他就说这个人呢，他是胃气虚皮毛不固啊，所以呢就会动不动就会出汗，然后呢他也有这个怕风怕冷的状态，所以很容易出汗又怕风怕冷啊，又有一点发烧又腰酸。这其实看起来是很属于桂枝附子汤症的，对不对？可是呢他有一个症状呢，是他的脸上啊，他说面带垢秽，自汗颇多，气息微喘。那这个地方就让他的学生啊，在他给这个病人开药的时候，学生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学生就问什么问题呢？他就说，学生就问他说，老师啊，我们其实《伤寒论》里面也有这一条，《伤寒论》里面有说啊，当你是真正里面有实热啊，就是有真正的热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往往脸色是看起来很脏的。那个实热的那个脏是主要出现在阳明的白虎汤症，就阳明病的白虎汤症啊，那个身体里面是又热又干的。那个时候 白虎汤镇有一条那个脸上是说告诉你说脸上看起来颜色很糟糕，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阳明经是跟我们美容最有关系的一条经哦，所以阳明经有邪气的时候整个脸色会变得特别脏。那所以学生就觉得说，哎，这个脸色特别脏这件事情哦，再加上他流汗，对不对？就流很多汗，再加上气息为喘，因为我们会说，当太阳病要变成阳明病，在经方里面有一个抓主症的方法是说，这个人的呼吸声会开始变得比较粗浊啊，那他就觉得学生就觉得说他呼吸那个样子，然后脸色那个样子，就所以就会问他说，老师啊，这个是温病吧？啊，它是一个热性疾病吧？这是。你为什么要判断它是这个阳虚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呢？然后呢，学生又说，《伤寒论》里面不是写吗？桂枝加附子汤是被人家恶汗之后，也不是恶汗，就是发汗发得太过火，乃至于阳气散掉了，才会形成汗漏不止。那这个人是一个慢性的，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人给他发汗发过呀。所以这个也不是慢性了，就他是感冒来嘛，对不对？没有人给他发汗发过，然后感冒就变这样子，那这个不一定很有道理啊。那结果于无言他就跟他的学生讲说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温病的话呀，照理说就不可能会有这个怕风怕冷的感觉啦，因为一旦里面有这个里面的实热开始出现，比如说前面我们条文不是有读过，如果是风温是什么感觉？是反而不怕冷了，对不对？一旦有真正的发炎在里面的时候，是反而不怕冷了。所以如果人就说他还会怕冷，也就是说怕冷是一个太阳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对不对？太阳病的提纲就是恶寒，对不对？怕风怕冷是太阳病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不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中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家派，很多很多不同的辨证的方式，像有人说看你的指甲可以知道你怎么样，对不对？看你的舌头知道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凡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看症的方法，我们都会必须要花力气去帮他排出一个优先的顺位，甚至说是真实性的顺位。那这也是为什么呢？我在教书的时候或者我读书的时候都一定要从《伤寒论》先读起，因为《伤寒论》里面的那些症状往往是最优先的。那你先读《伤寒论》再读《金匮要略》，这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杂病有时候也会带有六经症的主症，那你必须以六经症的主症为优先，这样不能讲必须，没有那么必然。但是如果你同时有杂病的主症跟六经症的主症，其实我们临床上还是会以先从六经处理起，当做一个优先顺位。所以太阳病的这个恶风恶寒的这个表邪未解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优先于很多主症的主症。就像你说我恶风恶寒，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其实不太需要看你的舌苔厚不厚，就是你现在里面比较湿还是比较干，其实不太需要理他，因为这不影响这个最高阶层的主症。那就是你这个人里面很燥也可以感冒，里面很湿也可以感冒，是这样的意思，就他有一个主症的阶层。所以无言就提到说，哎，你不可以哦弄错这个，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他学生，你不可以弄错主症的阶层。这个人的手足都已经发冷了，然后又恶风又恶寒了，但你不可以说，不可以随便拿他什么呼吸声音比较粗啦，脸色比较难看这种很次要的主症来杠掉这个最重要的太阳病的主症。就像我觉得这东西可能跟读书熟不熟有关系吧。我想我曾经听过两个同学吧，他们在学习经方的课堂的下课的时候的对话，他的对话我听起来就觉得很惊悚。我觉得经方学不到家真的是沿街扫射，你知道，就那种破坏力。他那两个同学就其中一个问另外一个人说，哦，最近有一个病人哦，那个他啊来我这边就是 好容易出大汗哦，然后每天都说口渴，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大便很不通畅，经常是便秘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是他学长还是他怎么的，就刚跟他讲说啊，这个标准的阳明内食啊，大承气汤啊，大承气汤啊。我听了之后呆在那边，这个阳虚，肾阳虚，水气上不来，人也可以口渴，对不对？阳虚也可以自汗不止，阳虚更可以脾胃不会动，因此没有什么大便。你为什么只凭这三件事就大叫大承气汤大承气汤，就用那种大寒大泻的药去帮助他排便？就是当然我不是说他一定错，你懂我意思吗？我并不是说那个判断点一定错，而是说那三个主症加起来既不能告诉你他是承气汤症，也不能告诉你他是桂枝加附子汤症，你懂我意思吗？可是现在就是学经方抓主症，我想有一些还没有学得很好的人啊，他就是随随便便看两三个点，不晓得这些主症的优先顺位跟排列方法，然后就这边乱开药。那像这种坏习惯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杜绝，宁可学得慢也千万不要染上这个坏习惯。因为如果你染上了，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这一辈子都不能够弥补的事情啊，就是这是要知道一下。所以呢于无言就是说，他就跟他学生这样子讲，然后又说，而且啊不管这个人呢他是被人家发汗发到汗流不止，还是感冒了自己汗流不止，其实汗流不止到这个状态以他身体的状况来讲是一样的，所以你不必追究他的原因啦，你就好好的照这个眼前的主症一号就可以了，然后就一帖就好了嘛。然后他就在，然后学生他就写的时候，学生就对老师非常佩服啊，就是那种自己写的文章里面有一些对自己歌功颂德的话啊，所以大概被人家选的时候删掉了。那这个在下面那个朱穆通的台湾的这个经方家，因为朱穆通是几十年前在台南职业的经方家，那朱穆通的那个用经方的这个手法呢就比较是日本那一派的，那也就是说他不会比较不像我们中国人看病这个就是哎呀这个人漏汗不止就会说什么阳虚气不固表这种话会讲，那日本经方家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直接看主症然后决定应该怎么做。那这个人呢就是被西医啊医得乱七八糟啦，一个老太太啊，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就是自汗不止啊，尤其是头汗特别多，而且微微有一点恶风，那他这个身阵阵摇腹胀满，然后一直放屁，然后里急后重。其实这地方如果你读过伤寒论，你就会知道这里面有好几个东西都是很次要，不能够让人断定什么是什么的主症。比如说里急后重，它是里急后重，这个感觉就是你大完大便还觉得你大便没有大干净的那种感觉。可是在经方里面呢正式提到里急后重的条目其实并不多啊，比较代表性的方剂是在厥阴篇有一个治疗热性细菌性痢疾的这个白头翁汤，他有讲到里急后重这个字。可是啊其实这个张仲景这样写，其实往往对于后代的这个初学经方的人有一种造成一种不太好的影响。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各种各样的拉肚子，等到你拉到那个那边都已经有一点下垂了，都会有里急后重的感觉，所以你不能够随便拿里急后重来决定它一定是白头翁汤症，因为白头翁汤是一个很寒的方子，而这个里急后重就是它这个人的体质其实是很寒的，可是他也会拉到里急后重。所以我们在将来学习这些条文的时候，有些主症你就要知道，如果他是白头翁汤症，他可能一定会有里急后重的现象，但是并不是里急后重的人都要吃白头翁汤啊，就是这种辩证的逻辑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同学也不要怕，因为我觉得伤寒论是这样子，条文读得越多呀，你会心里头越踏实，就是条文与条文之间会互相帮忙， 他们完全相同的主证，你会觉得哦，那就无所谓。重要的是怎么样分辨这一条跟那一条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条文读得越多，这些功课反而做起来越容易，并不见得是一般想象的说哦，两条三条就已经那么复杂，那多几条还得了？它不是那样子成等比级数增加的，就是条文读得越多，其实辨证点会越好抓啊。所以同学不要对未来绝望，觉得脑容量将会不足啊，不会的，就是条文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记忆系统会有更效率的储存方法出现。那这个放屁啊、胀满、腹胀满，这些都不是一个最能够断定该用什么方的这个啊主证。而朱穆通呢，他在这边看到说，《伤寒论》说呀，下利清谷不可攻表，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里寒在拉肚子的时候，你再帮他发表，不是越发越虚嘛，对不对？所以本来是不可以的，可是他就觉得嗯，主症来看的话，这个人恶风啊、漏汗啊，都是属于桂枝加附子汤，那他就从他的这个拉肚子啊、里寒这个里面，他抓了另外一个汤的主症。其实啊，他就说下利不可属少阴症，于是他就在桂枝附子汤里面加了这个补肾阳、增强水的运化的真武汤。而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读伤寒论的人看到，其实会觉得他断定他是真武汤症的那句话可能是生症症爻也说不定。生症症爻其实在伤寒论本文里面是苓桂竹甘汤的主症，但是就是真武汤这个方子很妙，就是真武汤啊，像昨天的课，同学下课就来问我说，老师啊，这个朱穆通他是怎么样可以判断这个人要用真武汤而不是别的方？然后我就跟着同学讲说，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把伤寒论仔细读过，你会发现真武汤这个汤可以说是无脉也无症，就是真武汤可以用真武汤的脉，其他的方都有；可以用真武汤的症，其他的方也都有。你会完全看不出来真武汤到底有什么主症可以抓，就是这个少阴最重要的这个补肾的方，竟然像一缕青烟一样，这样子没办法抓。我就跟那个同学讲说，哎呀，我当年教陈助教啊，教一个真武汤就教了15个钟头啊，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就是当你，但是我们如果学真武汤很认真的去读它，读到后来啊，我们会蛮能够用真武汤，就像我是很爱用真武汤的，因为没有脉没有症所以可以乱用，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啦，当然还是有一些主症啦，但是如果硬要说真武汤有什么主症的话，其实有一个主症可以算是蛮容易让我们觉得可以用真武汤的，就是真武汤的条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阵阵欲辟地，这个就是阵阵欲辟地的意思，就是说啊，当你起身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一种容易往地上摔的倾向。那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当然我跟你们讲，这个对于找真武汤的主症也没有用，因为很多很多其他需要用到真武汤的地方也没有这个症，所以不是说有这个症才能用真武汤，而是这个症是我们一定可以用真武汤的几个症之一。那阵阵欲辟地这件事情啊，如果是照那个萧胜阳老师的说法，萧胜阳老师就说，其实啊，我们说肾为坐强之官，技巧出焉，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是在说我们人的这个肌肉的所有的这个协调的功能、平衡的功能都是小脑在控制的。那肾呢，肾气要够的时候，人的小脑的机能才能完整，小脑的机能完整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身体的协调感，你才能够做那些很精致的工作。如果你小脑的机能很差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穿针啊、绣花，这些都没有办法做。所以他就说，那萧老师就认为说，坐强之官，技巧出焉这个事情哦，是在讲肾跟小脑的关系。那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当一个人肾阳很虚的时候，走路真的会摔，因为会走不稳，而且是莫名的摔。就像 其他的什么灵桂竹竿汤的荤啊，或者是泽泻汤的荤，那都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头昏嘛，所以我摔。但真武汤的那个摔是莫名其妙的，走在路上就走得好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经倒在地上了啊，那就是真武汤症，就是肾阳虚的人会这样。所以当然我现在讲可能还太早，因为我还没有教同学怎么用真武汤，但是同学都晓得我们家里面的老年人长辈很多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会摔的，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那样摔。那样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肾阳不太够了啊、哦。那所以就是当然振振欲辟地的这个他这边用身振振摇啊，这是一个减轻的看法，但是身振振摇这个字原来是形容灵桂竹竿汤那个站立不稳头晕的那个现象，不是这样在说，只是他用这种白话的写法，大概就是说当你这个有真武汤的这一类的症候群出现的时候，其实振振欲辟地你讲最轻一点的话，人抖腿也算啊，对不对，就是阳虚而燥嘛，对不对，就是抖腿也可以算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不是在这边说真武汤的全部的主症，只是带一下说有这些特征。于是呢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就把两个方合在一起啊，然后就得到了很好的疗效。那在这个议案里面呢，就等于又向同学提出了一个见解，就是伤寒论里面呢 A 方跟 B 方是可以加起来用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可喜的发现，但是我站在一个学习者的立场，比较想跟同学分享的是，我们能拆开来吃就拆开来吃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合在一起吃之后，以一个学习者来讲，你会搞不清楚这个病人之后的反应是。